哦不。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局地有冰雹和短时大风，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端午长假的最后一天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三天假期一晃而过、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以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惯性的感觉呢，要分享一下端午节的一些相关的气息。大数据告诉我们如何更好的玩转下一个端午节，对吧？ 是的，虽然说这个端午节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有下一个吗？端午年年有，是不是？ 是吧？今年特别多哈、 那倒没有。 特别多呢，端午节呢是中国游客上半年我们算天数啊，最后一个小长假。相比比如清明和五一过去的这两个节日，端午出游热度整体有所倒降低的。对吧？ 之前其实就是某个旅游网联合像这个搜狗搜索一起发布了2018端午小长假出游趋势报告。那通过大数据呢，也是说了一下这个2018端午小长假前后游客出行的情况。 我们认为呢，有必要让大家了解哈。 对， 就请大家慢慢的听我们来说哈。报告是这么显示的。 说这个端午节期间呢，长线旅游是有所减少，这是肯定的。周边游和自驾游会成为端午节期间最热门的关键词。大数据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宇涛介绍了，说由于端午小长假，想要拼假呢，需要请4天假，难道不是星期六到星期一吗？ 对呀、 就是3天了哈。要请4天假才能拼出9天的假期，并非拼假出游的一个好时机。 对， 你上哪儿请4天假？对， 之前都用光了，之前都。 对呀、 对 呀。因此呢，更多游客选择了行程较短的周边游，趁3天小长假发放松一下。 是的，马景涛不是马景涛了， 马宇涛。 马宇涛分析说，经过清明和五一两次拼假出游的机会之后，端午节气温升高了，国内大多数赏花圣地的花季也已经接近尾声，对不对？相对长线出游的辛苦劳累，人们可能更愿意在 炎热的天气里选择更适合全家一起出行的这样一个自驾游周边的哈、不能太远，来享受一个休闲团圆的端午假期。 是的， 说到端午节哈、肯定得吃粽子哈、 对啊， 说说你最近吃的比较舒服的粽子的馅。 我没吃没有， 我还是喜欢吃那个大枣馅的、 我也是，我喜欢吃蜜枣的、 对，特别甜，特别有小时候的味道啊。 是的，我就喜欢现在就是加那种蜜饯、 蜜饯 蜜枣进去。 希望大家都吃这个非常好的粽子，感受节日的氛围哈、 夏天的海风、也是非常的舒服， 是的， 吹到了这个游客的脸上， 吹 到了对游客的青睐。像这个马蜂窝大数据就显示了，说2018的端午小长假期间，国内的热门目的地分别是 都有哪里？ 北京、成都、上海、重庆、西安、厦门、杭州、广州、三亚和青岛。其中海滨城市真的占了一半哈、青岛在今年夏天也是首次上榜。这个端午期间的主要出游人群是来自哪儿的呢？ 哪里？我来说啊， 你来说， 南方比较多。广州、杭州、成都、深圳、南京全都是南方的。上海也是。 对， 武汉、西安、北京和苏州。其中二三线城市的客源数量呢持续增长，像杭州、成都这样的城市呢客源反超了北上深。 哎，是的。那北京、成都、上海作为热门目的地，同时也是主要客源地，那在端午期间呢是迎来了一波周边游的小高峰啊。像有这个大数据显示说，北京最热门的景点就是故宫了， 首推。 对，上海那肯定是迪士尼乐园， 必须的。 成都游客最关注的就是大熊猫基地。因为这三个都有地域性特色的 地标啊， 地标性的地方。那对于游客来说，三大热门景点共同关注点都是门票和攻略。 对， 那故宫游客希望获得文物和讲解的相关信息，迪士尼游客比较关注住宿以及排队的时间等等。那前往成都大熊猫基地呢，是最想了解景区的交通方式。 作为北京的节目主持人呢，我们说说故宫吧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明这个故宫的一些非常好的信息哈。将来有可能80%的景区要对门游客开放， 85%， 对不对？我觉得这样一个敞开式的分享，绝对让大家对故宫一个焕然一新的感受。 那太对了。 而且有这个门票预约啊，也非常的方便哈。希望大家来北京啊，除了去长城啊、后海呀、三里屯这些地方，一定来故宫转一转啊。 是的， 受教匪浅啊，寓教于乐。当然说完了这个刚三个地标性建筑的大家关注点之后呢，今年端午小长假期间还是有部分朋友要出贵地。要出国啊！这个境外目的地几乎全部集中在了中国周边地理位置，肯定是相对较近的区域呢，对不对？ 对呀、因为毕竟时间有限嘛。 你不能咔干到非洲去，好远哈、干到南美洲太远了哈。 你不用回来了， 不用回来了啊！那个工位已经那个给你整理了哈。 对， 连下头都没有了。其中半数集中在东南亚啊。 好， 马蜂窝呢？数据显示了，端午期间的这个热门景点的目的地呢，包括日本、我国的香港、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我国台湾、马来西亚、我国澳门、越南和土耳其。 土耳其 榜上有名啊！ 不是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吗？ 再去看什么巴黎？ 还有什么什么去巴黎？ 对，一首网红的歌曲啊。 是的，去浪漫的土耳其。 喵喵喵。现在好多歌曲真的红起来了。 对，那个就喵喵叫、学猫叫那个不也红了吗？ 我们一起什么喵喵喵喵喵是吧？ 啊，对，我都没有听过那个歌。 完整的歌只听到几个 A 段和 B 段或者中间副歌的部分哈，厉害。 已经没有人再记得海草了吗？ 还吵、跳得很好，我也专门练过的。其实想拍一段视频， 啊、 我跳舞真的协调性蛮棒的。 啊，真的吗？其实最好的是那只猫哎。对， 再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啊，相比清明小长假，像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三地是新晋上榜。 是， 此前上榜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长线目的地呢，则不在本次的热门榜单内。 是的， 太远了，没办法啊。 那除了 长假肯定是去那儿。 对，除了常规的旅游方式以外呢，像我们要突破常规哈，比如说通过旅途聚会。团建了之类的哈，当这个当地向导等花费不高的新型旅游产品结识新的朋友哈，成为不少毕业生的新选择。毕业的朋友想结识更多的朋友哈， 对啊， 终于走出校园了。比如说 哈，丽江诞生 吧聚会啊， 对，成都 Pop Crawl，就是夜店派对啊， 对，夜店派对 开始了。厦门 Photo Walk，就是边拍边走， 我天。 然后西湖骑行夜游，三亚游船派对。 你们这个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是啊，注意这个自己对对，注意这个旅行当中的铺张浪费哈。 对， 因人而异哈。嗯，但主题聚会了，价格从几十块起，报名是中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应届生是最主要的群体啊。 嗯，是的， 我们老百姓出去玩， 其实省吃俭用，穷家富路， 对对对， 可以理解的。 我们在关注花费的方面，谁对花费不关注呢？对不对？ 对呀。 那个 花费方面怎么说？ 近六成的学生群体的毕业季出游花费集中在3000元以下，还是可以接受的， 还是可以的。 嗯、 然后是1000元以下占了30%。 嗯， 由于呢毕业游以国内游为主，而且是中短途居多，整体的预算是不高的。你想机票酒店就省了多少啊、国内游人均就国内游的人均花费是1082元。 嗯， 也有一部分毕业生将毕业游的脚步迈向了海外。 那得优秀。 还优秀。 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啊。好 俺看看，俺 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啊。 对呀，俺鱼眼想适应又得背对吧？ 我觉得周团你还是消停的吧。 我就想说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变化很多、很大哈。我那个年代哪有 gap year 和优学呀？没有， 对呀、 还有 gap year 呢。 啊，是 gap year。 我是从这个节目当中得到很多的新鲜知识啊。 啊，是的。 你说那个去了那个优学当地的目的地当中呢，国外的家长怎么照顾你，怎么跟你交流，是很重要的一环。 是，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我们也是越来越先进啊， 走出去， 理念也是越来越强大了。 是的， 是的。那除了持续霸榜。这都我都觉得不是霸榜，是土榜。 霸榜， 对，持续土榜的东南亚国家之外，欧洲经典玩法法伊瑞，法伊瑞人气同样受到追捧、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10天11国那种了啊。 是是是， 法伊瑞联动的话还是可以去好好分配一下。 嗯， 那欧洲知名学府成为了毕业生热衷前往的目的地。 是的，其实随着很多假期日临近，我们都有出行之前提前看这个机票预定的时候哈、当然市场已经来机票预定的高峰期了哈。同城一龙呢提供的出行数据显示，端午节出行高峰集中在放假的前一天，就是周五那天、以及第一天，就是周六那天哈，即6月15和16号，其中以6月15号出发的机票最为昂贵。 嗯， 北京、成都、西安等国内热门目的地、热门时段很难看到8折以下的机票。 对，那飞往相对冷门的目的地，机票价格可以便宜将近一半。 对呀、 业内人士介绍说，前往像珠海、福州、昆明、贵阳、泉州以及悉尼、新加坡、多伦多等地的机票均价、同比都有50%左右的降幅，在整个六月都处于历史低位。这些目的地值得小长假出行。 我们再跟各位说一下啊，珠海、 是的 福州、昆明、贵阳、泉州是国内的，外国是悉尼、新加坡、多伦多。 对，其实大家真的是可以这么去玩。你比如说，你想去深圳，或者说想去这个广州， 是， 你可以先飞到珠海，然后坐车去。 哎， 对呀、或者福州，你想去厦门，先到福州，福州厦门。 对的，对的，对的。 对，昆明离大理、丽江也不远。 还得是这样去分吃哈， 对， 又不会那么多人，价格没那么高哈。 对， 刚刚说完了大的这个趋势和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要推出一些系列的东西，让大家好好去感受这个假期的漂亮哈。 好， 说到那个去哪里玩呢？ 嗯， 最近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资讯环节一直在提游乐园这样一个环节，要么上海，要么香港哈。 主题乐园啊， 对， 它一定是一个大势的发展方向。 主题乐园有家庭、有孩子、年轻人、老人都喜欢去那里面感受快乐的童真世界，对不对？我们先说一下香港的迪士尼乐园。 好的。 我们了解啊，就是距离第一座迪士尼乐园建造已经过去62年的时光了。 哇、这么有历史 了。62年了，哇、比周头还大。因为你怎么还老听俺这个年龄？你就真的是。 不高兴了， 俺这个年龄就是什么岁月的纪念在我身上。 对对对， 我跟着脚嘴是长途进步的一只鸟。 嗯，是是是， 一样什么的。 嗯， 因为开乐园的游玩性特别高。 嗯， 迪士尼乐园呢开始在世界各地建造分园了。中国第一座迪士尼乐园建造在香港，2005年投入使用。虽然该乐园迪士尼在全球面积是最小的乐园之一，但是并不影响乐园的游玩性。他们分为7个主题园区，没去过的朋友听听看啊。 对对对，这个是这样的哈，它怎么分区呢？分别为美国小镇大街、还有探险世界、幻想世界、明日世界、玩具总动员大本营、灰熊山谷以及迷离山庄。 哎呦， 其中灰熊。 迷离庄园， 对，迷离 山 山庄 庄园 啊，庄园， 你吓回东北了，吓死！ 迷离山庄， 你这样的黑河，你出来，你这你 那怎么的？呼叫山庄不是山庄啊？ 爷爷给掐了啊！从那迷离庄园一起啊。 嗯，灰熊山谷以及迷离庄园 是， 其中的灰熊山谷和迷离庄园是全球独有的 香港特色哈、有机会的话。 山庄啊， 对， 可以带着孩子去这里玩耍。不想去香港的朋友们，真的现在又方便了啊！上海迪士尼乐园2016年6月26号那天正式开放的嘛，没记16号 6月16号 16号16号、嗯、对没错哈， 2016 对、哦、要顺要顺要顺啊， 对2016616616 啊、嗯、这个其实我们去玩呢，那个票价也是会，因为穷家富路出去玩是我们要犒赏自己住好的酒店， 对 啊，这个 那你还得是有一个预算的程度、啊、 能省就省嘛， 对 不 对, 对、 啊、 我们节目组呢跟各位说说大概的票价是什么样的啊， 好， 到一日标准门价， 对、 啊、 一日的标准门票12到64岁不等、 那我还行， 对对对， 我还行，我还能去、嗯、啊， 是的，新票价是539港币，大约和人民币是456.533元， 嗯， 儿童门票这是3到11岁的啊，新票价是385港币，和人民币是326块钱， 二岁以下的小朋友免费是吗？他没有写 哦， 有可能啊，大家去感受感受、 啊、没有啊，儿童票价，对，那3岁以内的， 对呀、 啊，对，哦， 对对，你看2岁，有点小 啊，2岁 差不多带着推车去， 但关键人家要考虑的很全面、哦， 对对对， 2岁你进去你也玩不了，玩不了什么， 光推着孩子啊， 对， 来嘴换七个、嗯、 啊，是的。那两日门票是这样的，就是12到64岁的新票价是739港币，人民币是620，就算626吧。 是， 对。那儿童门票呢是525港币和445块人民币，差不多。 其实反正是涨幅是有的，大概15%左右啊。嗯，说完了上海，说完了香港，我们要离我们真的很近的上海哈。 嗯， 上海我的家人是去过的，错峰真的是非常赚的一个浏览方式，比如说。黄金周10月1到10月7号是放假吧？ 嗯嗯嗯， 你10月8号去，不用排队了。 对， 人都走了。 我跟你说，而且这个错峰也是有讲究的，我觉得。 是不是？ 就是错峰一定要错到哪儿呢？它刚刚结束后的第一天和第二天。 对啊。 对，如果你要说错了一周，那可能就没有。就没有说 我们爱这个 错一天的那个，嗯， 是的是的，节骨眼很重要啊， 对，节点很重要。 上海迪士尼乐园呢是中国内地首座迪士尼主题乐园， 嗯， 它在哪儿呢？其实好朋友都不太清楚，只知道上海有迪士尼哈、 哦、 记住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哈、 哦、 它真的是16年6月16号正式开园、 嗯、 中国第二个，中国内地第一个，亚洲第三个，世界第六个迪士尼主题乐园，这个地方也同时分为了7大主题园区，看有没有山庄啊？ 一样了，山庄， 米奇大街， 哦， 奇想花园，探险岛，宝藏湾，明日世界，梦幻世界，玩具总动员。 嗯，而且它有2座主题酒店， 是 哦， 嗯。 真的非常棒哈、啊，没有山庄、嗯。那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和玩具总动员酒店， 对， 一座地铁站是迪士尼站，并有许多全球首发的游乐项目、哦。 针对上海特色的嘛，对不对？ 嗯、像小笼包乐园， 啊、是吧？ 并没有。 蟹黄小笼包乐园啊，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啊，那门票的是什么样子的哈、啊 嗯？ 平日门票价格呢，人民币370元。 嗯， 高峰日门票价格为人民币499元，适用于节假日，周末逢周六周日和每年的7、8月的暑期是这个价位的。 哦， 2018年6月6号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将采用3级票价结构，分别为平日、高峰日和假期高峰日。 嗯哼， 分得真细， 真细。 他们真的产业链做到极致透明、极致精细了。 哎呀，我看这个价格也是有所不同啊。 对呀、 啊，上海迪士尼乐园平日门票价格399元。 嗯 嗯，那需求较高的高峰日是什么呢？包括暑假、周末、大部分节假日的门票价格575元， 下到五字头了。哦， 需求更高的两个假期高峰日是什么呢？ 什么？ 春节、国庆。门票价格听好了，665元。 399，665， 对， 贵了将近300块了。 是 吧？ 是的，平均涨了有200多，将近300块钱。 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好日期哈，反正都是上海迪士尼，你要选择合适的时期去呢，就省了很多的金钱和时间。 对，但是有些时候也是没有办法。 你 说春节和国庆， 啊， 你再怎么错峰，它也是错不过去的呀。 是的，是的，哦、希望大家理性安排出行的时间哈。 对， 说到迪士尼乐园呢，其实我去过几个，去过香港迪士尼、东京迪士尼、 嗯嗯、 环球影城，去过新加坡的环球影城、 嗯嗯。 我作为一个成年人， 嗯， 我去感受的话，真的是我会觉得玩不腻。我因为我比较喜欢一些，嗯、比如说卡通人物也好，经典的电影也好、 哦， 场景也好，而且一系列的过山车主题会让你觉得真的在室内就可以玩转过山车，它是高科技的3D、 嗯嗯、 甚至是4D 的。就拿大黄蜂主题来说吧。 嗯， 环球影城，我自己做了3遍， 嗯， 同样的内容， 同样的流程，我排了三次队，当然没有什么人哈。 嗯嗯嗯。 我就觉得哇，这个真是满足小时候很多我们无法实现的心理世界和感官刺激的一个需求。 是的，它圆了你一个童年的当英雄去拯救世界的梦想。 我的天哪，真的就是，但是提醒大家，就是每一个项目它都有游玩的标准和限定，比如说你的疾病啊，它会写得很清晰 啊。对，而且 小孩的身高， 对，身高也都有限制，这个大家还是要别 严格啊，严格。 对， 特别是玩木乃伊主题的时候，它那个过山车的激烈程度比大黄蜂要激烈很多 啊。真的吗？ 我也玩了。 真的有木乃伊出现吗？ 它真的是全程音乐 哦， 布景 有木乃伊吗？后面戳你的背，哎哎哎， 啊、 回头 那应该是旁边那人吓得抓我。反正这个安全是没有问题， 嗯， 但是那个刺激程度绝对是有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光影交错，还有各种音效一堆加，你会觉得非常的那种啊，那种。 所以你知道吗？我很期待北京的环球影城， 对吧？ 对， 里面应该很多的主题， 离我家还近， 对吧？ 然后我就可以去到那儿，下了地铁站，然后哇， 好方便， 好方便。但是那个时候，咱们之前不报那个消息吗？说那个地铁站为什么要建那么大，能承载那么多人？ 因为很多人呢， 一定会有超级多的人， 对吧？想必又是一个很多摄影师去拍那个乐园景象、人流分布的一个非常好的地点哈。 已经找不着机位了， 那个酒吐已经没有酒吐干了。哎呀，不管怎样，我们呢也在上半段一起期待很多的这个端午长假的安排，大家都合理出行，找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游玩的项目，而且花最少的钱，走最少的路，享受最多的行程。好难好难实现这个项目啊。 其实有些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花钱少还要怎么怎么样， 对 对， 嗯， 但是呢找到一个最合适自己的性价比最高的旅程路线就可以了。 其实呢下面呢还有很多像三天假期可以去玩的地方哈， 嗯， 当然不止三天了，如果这些地方您都没有去过，有必要向大家好好介绍介绍啊。 是 这个，我们稍稍休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作为北京，哎，你怎么又要说这个事儿呢？周准，说一说吧，嗯。作为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的栏目，我们节目每天的嘉宾，嗯，每天的分享都是用心去做的。 是的，而且我们要承担起这个名号和它相应的责任。 下面呢还有什么精彩的推荐？大家不要走开。 生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火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啊，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了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的美梦，亮着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局地有冰雹和短时大风，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的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各位过节好，我是周纯。 各位节日好，我是道道。 哎，就是最后一天假期了哈，也希望大家好好调整前两天那个忙碌的节奏啊，赶紧进入到周二的工作学习的生活节奏当中。 对， 旅行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不会觉得道道就是我们放松了，放松完之后呢，就会有一点点内心的小纠结、小恐惧，那个过度，每个人 我不想上班， 对，我不想去什么，就感觉又开始按部就班了哈。我其实告诉一个大家调整， 又开始行尸走肉，之前都是鲜活的，瞬间、抽干了。 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方式、你要把这种新鲜亮丽的这个充电自己的感觉，带入到工作节奏当中，让大家给一个焕然一新、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很难做到，但是必须要这样做，我们才能变成更好的人。 是的，到底在这个鲜活的、鲜活的肉体和形容枯槁的行尸走肉之间，你选一个， 平衡， 那你肯定是 当然 鲜活的嘛， 生机无限哈。我们说完了这个上半段大数据之后，介绍两个迪士尼乐园之后呢，我们移步深圳这座城市。 哎呀，这几个大字，我觉得简直是太，就是特别宏大的感觉。 深圳哈， 世界之窗， 欢迎您。 对， 广告、弦乐啥的啊， 对 ，tempo 刚、 就开始了， 来了，这个主题公园。啊， 世界之窗， 对，相信很多朋友熟悉哈。世界之窗顾名思义的，就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浓缩的世界啊、主题公园呢，建造了各个国家经典建筑物的缩小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著名的建筑物，哥特尔的、巴洛克 尔的、埃菲尔铁塔攥手上， 对呀、英国的庄园式的风格。真的是游遍全世界，来深圳可以解决，并且这个公园还有各地的民俗表演，让你可以真正感受世界各地的文化。 公园中的各个景点都按照不同的比例仿建， 对， 全园分为世界广场、 亚洲区、美洲区、非洲区、大洋洲区、欧洲区、雕塑园和国际街八大主题。 我还没去过呢。 对，分别展示了，你看真的有法国埃菲尔铁塔， 必须的。 对，还有巴黎凯旋门、意大利比萨斜塔、印度泰姬陵、埃及金字塔等100多个世界著名的文化景点和建筑奇迹。 是的， 对，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分得非常的详细哈。 是的， 如果您真的没什么时间到现场去看1:1的这样一个还原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浓缩的嘛， 就是感受一下嘛，对不对？ 对，就 后期可以 P 嘛，开玩笑啊， 可以的， 可以的，对不对啊？ 就跟北京世纪公园有点像， 拉长，哎，拉长，哎，拉长，提高，哎， 不行啊，你这个景拉长，人就变形了。 如果呢你想要观看晚上的歌舞晚会的话，建议各位朋友们提早在中华门附近换票处凭门票免费预定座位。晚会时间呢是19:30到20:45，10点之后呢接受订座，夜场门票只要50元每位。如果只想看晚上的表演，买夜场票挺划算的，50。每逢周六周日及假日呢，20:45到20:50，欧洲区凯旋门部分有烟花表演。 哇，好绚烂哦！ 谁这样？ 啊，谁这样？ 谁？我跟你说哈，我曾经有一段日子，我还真想去深圳发展。 又你还想去深圳？ 我有同学， 你说去深圳干什么呀？ 我要去开诊所啊！ 啊，开诊所！ 我一辈子离不了诊所啊！ 啊，我懂。 我这是养我的啊，我这有手艺。然后我就想，那个深圳是遍地黄金的地方啊，想必开诊所也是受欢迎的，对吧？人家很打拼，瑞皮楼啊，什么治愈啥的 啊，是。 没去成， 怎么的呢？ 竞争太激烈了。哎呀，就妥！ 你以为遍地黄金是那么好挣的呀？ 你必须有过硬的技术，对不对？好了，这个了解了很多，这个好想去深圳淘金的朋友哈，现在可以以旅行者的身份到达深圳，对不对？ 是的，现在深圳淘金呢，可能是虽然不是最黄金的那个年代，但深圳房价是涨起来了，但是不妨碍我们去参观， 当然游览嘛，对吧？说到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影视的梦想，比如说我想 影武侠梦， 对呀、啊，比如说我想仗走天、仗剑天涯呀，比如说伸张正义哈， 对呀、啊。 横店影视城也可以满足。 横店影视城欢迎您。 对呀、啊，真的是大招牌，红色的。 对呀、啊， 那红底白字儿。 是啊，欢迎来到横店。 是吧？很多的这个喜欢影视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比如说电影场景当中的拍摄地啊，做一个短暂的游览也是很值得的啊。 对，其实还是一个农村， 碰见喜欢的演员的，对不对？是有可能的、啊。 这走着走着入了人家剧组的话，哎，有一个场外的吃瓜群众，麻烦你出一下话，你入话了。 哎呀。哎，到提起横店，你是不是也会很熟悉，对不对？ 对，经常会说那个横店探班。 对对对， 有有 对，是的，是的哈，大家比较熟悉哈。中国告诉各位，每年呢、啊，我们看到的荧屏当中的电视剧，25%，都在这里拍摄。 是的，或者说很多的影视剧在这儿取过景。 没错，没错。 对， 它是有景区级别的啊。 对它，我跟你说，真的不要小看横店影视城， 对， 它是国家5A 级景区，里面建造着什么呢？ 什么？ 清明上河图， 哎呦， 明清宫苑、香港街等十几个大型拍摄基地， 好多港片都在拍， 真的具有很好的游玩性。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历史中特别多的宏伟建筑，说不定真的能 喜欢的演员吗？ 对，某一个演员正在拍戏。 对， 哎，这个演员 都长这样，跟现人 不？你怎么对词儿呢？你怎么报数呢？这是台词吗？ 自1996年以来，横店集团累计投入30亿的资金，兴建了广州街、香港街、明清宫苑、秦王宫、清明上河图、华夏文化园、明清民居博览城、梦幻谷、平岩洞府、大智禅寺、红军长征博览城、圆明新园等13个跨越几千年的历史时空。 这个梦幻谷啊，绝对是拍玄幻大片的， 对、啊、 魔幻题材的一个地方。 对，对它真的汇聚南北地域特色的影视拍摄基地和两座超大型的现代化摄影棚。其实告诉各位，去那边还是要花钱游览。 是的， 五 A 景区， 五 A 级景区哟，是480元每人。 对 啊、当然呢，如果你要是说那人家是拍戏用的地方，你要是免费的话，谁都可以去。那天天导演得累死，又一个乱入的，哎呀。 盒饭都发不过来， 真的，这个吃瓜群众能不能你再出一下话？ 所以呢，横店影视城呢是可以去感受感受的哈。说完了横店呢，我们要来到一个中国四大最热的地方之一 哦， 这个地方真的很热，到了夏天真的热呀。 哎，但是你别说，这个地方推荐的还是一个跟它反差特别大的 亲水的环节。 嗯，武汉的极地海洋世界。 是的， 武汉极地海洋世界是中国第五座大型涵盖极地与海洋概念的主题公园。这个公园呢，这个主题公园啊，它是国内唯一一座多层多管组合式室内极地海洋主题公园。 嗯， 设计特别好。 是， 在这个主题公园中有着众多的海洋生物，特别是北极之王北极熊和南极精灵帝企鹅。 哦， 在这个公园都有， 都可以看到， 让人体会到真正的南北极，还有观赏性很高的表演。那武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是海昌集团继大连老虎滩极地馆、哦、青岛极地馆、天津极地海洋世界、成都极地海洋世界之后，为了布局华中投资建设的第五座涵盖极地与海洋概念的大型主题公园。 产业链非常丰富哈， 产业链遍布全国。 对，厉害了哈。 嗯， 门票价格告诉各位亲爱的朋友，极地海洋世界门票实行一票制，价格150块，一票通完全馆。 哎， 优惠人群1.2米以下的儿童免费的， 错哦， 一个大人只能带一名免费的儿童哈，免票的。 嗯， 如果您的宝宝长到1.2到1.4米呢，是半价。 哦， 60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凭有效证件半价优惠啊。 是的， 嗯，说完了极地海洋世界， 嗯， 最近有一部大片正在上映。 哎，是《侏罗纪世界 二》。 二， 我的天，很多人都有一个 dinosaurs 的梦想啊！我小时候看《侏罗纪世公园》的时候，觉得，哦，哎呦，我的天，霸王龙出来的时候，真的，一模一样。 哦， 它音效做的也好，环境、下雨、雨林拍摄地都非常到位。 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真的，你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如果要是恐龙站在你的旁边，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这么点儿，真的，哎，跟他一比，吓死了。 不要动， 口吃。哎，我还没怎么样呢。 嗯，那个过去了 啊，对， 对，真的我们很渺小的哈。 是的， 想要看看恐龙的这样一个感觉呢，去常州中华恐龙园啊。 嗯， 这个主题公园呢，以恐龙为主，通过各种光技术啊，有科学的技术，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 嗯， 让那些恐龙不再是影视剧当中的物品。 哇哦， 这也是一个跟宝贝们一起去的主题公园。 嗯， 值得一提的是，该主题公园呢还是亚洲数一数二的主题公园。 哇， 常州中华恐龙园排名亚洲第11位， 真的非常棒，牢牢站稳国内第一工业主题公园的这把交椅。 后面是第一人称，用那个主播的形式，踏上的走，走。 它是一座将博物、高科技、声光电、影视特效与多媒体网络等完美结合，融展示、科普、娱乐、休闲及参与性表演于一体的以恐龙为主题的综合性主题游乐园。 那边的游客跟我来， 对， 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哎，对， 这边走， 非常的惬意。 大家请看，有一只霸王龙在暗中观察。 对，啊，有感觉啊。 对， 票价跟各位说一下了啊。 嗯， 恐龙园成人票230元，预定价215块。 嗯， 老人儿童半价115元，预定价115元，没有变化。 嗯哼， 恐龙园大学生票价 哦 230块，预定票是160元啊，预定便宜了哈。 哦，便宜。 恐龙园儿童身高，我发现这个1.2米啊，是一个坎儿。 是的， 对吧？ 但我觉得以后应该相应的去调整一下这个身高，因为现在这小孩子真的长得很快，我发现。 对，一下免票啊，1.2米。 嗯， 儿童身高1.2、1.5米的80元每位啊。 嗯， 这是常州，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很多人去过。 这个咱们太熟悉了， 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哈。 是的， 也采访过当地的工作的安全工作人员。 对， 很辛苦的工作啊， 很辛苦。 是的，欢乐谷。 欢乐谷， 嗯， 真的是对得起这个名字。 是的，很欢乐的啊。 这是一个可以让年轻人玩疯的主题公园。这个主题公园呢，占地高达90公顷，各种游玩的项目科技含量特别高。嗯，该公园的景色也丝毫不比专门的旅游区差。 当然了， 其中最刺激的项目就当属过山车了，高达30米的高度突然俯冲，速度可以瞬时达到100公里每小时，给人一种特别刺激的感觉。 光看，光听那个呐喊声就到刺激程度了。 对。 对呀，啊，那种哇就滑过去了，瞬间没有了， 瞬间没有了。 不是那个这个过山车到了下一个区域， 哦，哎， 人还在 啊，人还在啊。 这里有众多从美国、德国、荷兰、瑞士等国家引进的世界顶尖科技娱乐项目，荟萃大型多媒体歌舞秀《欢乐之旅》，原创魔术剧《奇幻之门》，影视特技实景剧《上海滩》，气势恢宏的大型马战实景表演《满江红》，零距离海狮互动等精彩演绎。 对， 公园分别由峡湾森林、亚特兰蒂斯、失落玛雅、爱情港、香格里拉、蚂蚁王国。这个蚂蚁王国我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对对对， 两个蚂蚁三个人， 嗯， 是，然后还有欢乐时光七个主题区，另外呢、有位于爱琴港的奇幻海洋馆、欢乐世界主题漂流三期项目等等组成， 有些不同的推陈出新哈。全票价呢是260元每位，260元每位，全票价对象是身高超过1.5米的儿童及成人。你看1.5米了哈，儿童优惠票160元每人，定义1.2米，含1.2米至1.5米的儿童，那这个就有提升了， 对， 对不对？你看不错哈，还有这个长者优惠价，就是上年纪的朋友60元每人，而且呢，年龄是65周岁至69岁的长者是凭有效证件入园的哈，夜场优惠票180元每位。如果大家白天没有时间，晚上去可以去感受感受，也有很多的项目可以玩。 其实欢乐谷的夜场，我个人觉得还是更有魅力一些啊， 还那么凉快一点哈、 对对对， 不那么热是吧？ 是，就是有蚊子嘛。 对，有点蚊子嘛，对，多喷点驱蚊水哈。 嗯， 也有很多室内的可以去玩了啊。 对， 说完了这个北京欢乐谷啊，这个地方我是去过的啊，这个地方真的做到极致了。我感觉真的是儿童的天堂。唯一的不足就是酒店稍微少了一些，然后餐饮的选择也稍微少了一些，其他都完美。我去过新加坡的动物园，也去过长隆的欢乐世界动物园哈，我觉得他们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有条理性。 对，我觉得 不走冤枉路。 现在就是让人非常骄傲和自豪的，还有欣慰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种主题的乐园，公园还有动物园，都是做得越来越专业。 当然了， 对，而且呢，就是吸引的不光是我们 全世界的游人， 对呀，中国的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全世界的游人都会过来。 是的， 你像长隆欢乐世界就是一个特别专业的代表啊。 跟我们说说呗。 长隆欢乐世界它是坐落在广州番禺迎宾路 这地儿，迎宾路。 对，迎宾路。 广州欢迎尔。 对，欢迎尔。 欢迎你，欢迎你，那个撇掉。 广迎世界的游客， 是 引进了瑞士、荷兰、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全球领先的游乐设备。 嗯，包括什么呀？ 包括全球过山车之王，垂直过山车跳楼机， 不敢坐，不敢坐。 对，还有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十环过山车， 哎呀， 荣获行业设计金奖的摩托过山车， 都是过山车， 超级大摆锤。东半球唯一的 U 型滑板等世界级巅峰游乐项目， 好棒啊！这个希望能玩的朋友去感受一下子哈。 对， 此外还有一个亲水的水上乐园，这个主题乐园可以说是夏天人们的福音，各种各样的水上游玩项目呢，让你爽到爆。该乐园作为全球最大的水上主题乐园，每年吸引全世界的游客，并多次荣获全球必去水上乐园的称号。可惜的是，这个乐园呢，因为是水嘛，夏天开放，只有夏天，只要是建在海南呢，估计天天都人山人海。因为天气的原因，对不对？ 是， 这就是长隆欢乐世界啊。 对，这个票价呢，平日票价是250元每人，长者儿童票是175元每人，两天票价是375元每人，长者儿童260元每人。 是的，价格告诉各位了啊。 对， 现在我觉得选票这事儿吧，大家都在网上解决了，基本上哈。 对对对， 都透明了， 提前预定了， 还便宜一点哈。 是， 刚在那个介绍一个地方的时候，说了大连老虎滩啊。 对， 大连老虎滩呢，就说大连这个城市吧，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舒适。 大连老虎滩虽然我是很多很多年前去的 去、 但是我至今仍然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老虎滩上停的那艘船的时候，哇，那种震撼，就是我记了很久那艘船。 大概什么时候的记忆啊？那是 那个是我刚刚初中毕业，你想到现在已经 十几岁的时候。 对呀、 40年过去了啊。开玩笑嘛，刚刚过去十几年嘛， 是嘛？然后就是看到那艘船，那艘船呢是一个那种像很有地中海的风格，整个船身是蓝色的，它的那个游泳圈就是船体画的，有章鱼、有鲨鱼， 卡通那 种鱼都是卡通的，它的那个救生圈不同的颜色， 它是可以出海的那种吗？是还是摆件呢？ 其实它是一个摆件，它那个是一个游乐场加上海洋馆。对， 了解了哈，非常的 当时 亲切。 对啊，就是远观那艘船就非常的亮眼，进去之后整个设施在那个年代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完善了， 是不是？ 嗯， 它一定是越来越好嘛 ，plus plus plus 哈。 大连老虎海滩公园呢，这个位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大连南部海滨的中部，达到了118万平方米， 哇哦， 有着4000余米的曲折海岸线。这个大连老虎滩的海洋公园是展示海洋文化，突出大连的特色及观光、娱乐、科普、购物、文化一体的现代海洋主题公园。好想去，没去过。拥有什么呀？到时候给我们介绍一下。 拥有极地海洋动物， 哦， 体验极地生态的场馆极地馆， 嗯， 展示珊瑚礁生物群为主的综合类海洋生物场馆， 嗯， 珊瑚馆，还有全国最大的半自然状态人工鸟笼鸟语林，这个我当时好像是没看， 哦， 不知道有没有啊， 没有， 展示野生海象、海狮、海狗群居生活的场馆海兽馆， 嗯， 还有呢就是欢乐剧场，就是将情景剧同动物表演相结合， 嗯， 那月赏群居海豹、憨态可掬的人工岛屿蓝湾开心岛，全国最大的花岗岩动物石雕群虎雕塑，以及化腐朽为神奇的马四季根雕艺术馆等闻名全国的旅游景点， 嗯， 这里还有全国最长的大型跨海空中索道大连南部海滨旅游观光船，以及惊险刺激的侏罗纪激流探险等游乐设施， 确实丰富和多彩。 对，哦， 嗯，大连好城市好地方，价格门票198元，旺季淡季180块每人，然后呢，嗯，淡季执行时间是11月1号到4月9号，希望大家呢择时出行。 是的， 终于最后一站来到方特尔， 啊，方特尔，方特尔，我们特别喜欢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吧就起得非常有水准， 嗯， 方特， 对， 如果不加儿化音， 对， 是一种感觉， 是的， 方特，哎， 感觉特别的亲切， 就得去看看他， 哦，对， 方特啊， 对，芜湖方特，嗯，欢乐世界，哦， 无安徽啊， 对，安徽芜湖，哦，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第四代主题乐园， 第四代了， 对，地处安徽芜湖华强旅游城， 嗯， 华强方特嘛，是不是？方特欢乐世界采用当今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精心打造，堪称国际一流。 厉害了！ 目前中国一共有6个方特欢乐世界， 6个呢啊，哦！ 安徽芜湖的方特欢乐世界是全国最大的一个，也是方特世界唯一一个5A级景区。 赞，厉害啊！ 对，像这个方特欢乐世界是由阳光广场、 方特欢乐大道、 渔人码头、 太空世界、 神秘河谷、 维苏威火山、 西游传说、 金陵山谷、 聊斋、 恐龙半岛、 海螺湾、 杜比农庄、 儿童王国、 水世界、 火流星 等等等等15个主题项目组成哈， 嗯， 包括像那个主题项目、 嗯， 游乐项目、 嗯， 休闲及景观项目300多项， 天，太多了， 一天绝对玩不完， 一天玩不完。那公园的内容涵盖现代科技、未来科技、科学幻想、神话传说、历史文化、综合表演、儿童游乐等多个方面，形式新颖，内容丰富，适应不同年龄层的游客需求。 非常好的安徽芜湖方特欢乐世界哈， 是的， 这个价格呢还比较亲切哈， 对， 全日票价220元每位，夜场130元每位，儿童日常160元每位，夜场80块， 嗯， 一日2元套票，包括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梦幻王国、方特东方神话、方特水上乐园4元，人选2元组合套票，哇，非常好，当然有效，290元每位， 对，还是有多种组合和选择的， 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只是说了这个大的景区， 嗯， 在景区内部不同的饮食主题都会体验不同当地风格的饮食文化， 是啊，还有饮食还有玩的，具体是什么感觉那都得您自己去了之后才能体验得到。 我们推荐的这些呢，嗯，都是可以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感受快乐世界的部分啊。 是的， 今天是最后一天假期了， 嗯， 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好好调整啊， 嗯， 早睡早起，开始周二辛苦的，应该不叫辛苦，开启周二重新的工作和学习，好吧？ 好， 嗯， 身体好， 身体好，心情好，一切都会好啊。 好，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叨叨。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私语时》，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